甘泉，祝您新春快乐，狗年大吉。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受冷空气影响，未来三天以晴为主，气温有所下降。目前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2号的白天有4-5级偏北风，阵风可达7级左右，傍晚风力逐步减小，空气干燥，请注意防风防火。再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是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转2-3级，最高温度-1度，最小相对湿度15%。夜间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温度-9度，最大相对湿度40%。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是5，不太适合登山，因为天气比较寒冷且风比较大。今天的空气污染物的气象条件等级是1到2级，晒太阳指数是5，不太适合晒太阳。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天气情况。 路况信息。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最新路况。目前呢，在西三环丰益桥到航天桥由南向北方向，东三环分钟寺桥到金广桥由南向北方向，都是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的路段。此外，在莲花池西路西四环到西二环由西向东，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由北向南，以及建国路四惠桥到华茂桥东路由东向西方向的路段，都是车辆行驶比较缓慢。以上信息由北京交通广播为本台提供，稍后请您关注京城帮帮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面食达人岳阿姨。岳阿姨你好。 你好。 嗯， 听众朋友大家好。 说到咱们中国人啊，中国人呢在一年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节日之一呢就是春节了，以合家团聚迎接春天的到来。那么人们迎接春天的到来呢，其实有很多的方式啊。那说到吃呢，肯定是离不开春饼的。说到春饼啊，我们自然想到了立春，本周日就是立春了。那这一天不能吃别的，就得吃春饼。 对， 嗯，当然一年四季当中啊，春季啊其实是整个都是很适合吃春饼的，因为这种食品非常的健康啊。 对， 那今儿呢我们请岳阿姨来呢，首先呢就跟我们先聊一聊，让我们可以一起来咬春，迎接春天的春饼。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好，那我们就从春饼开始聊起啊。春饼为什么叫春饼呢？ 就是立春这天必须要吃的饼。 所 以叫春饼。 在过去的时候春饼应该不叫这个名字，叫春盘儿。 对、 嗯、 它是那个古代的时候，就是把这个饼铺在盘子里头，然后上面呢就是码上各种各样的菜，然后呢再把那个再盖上一张饼，这么着卷起来吃，所以叫春盘。后来慢慢的呢就演化到现在呢，咱们现在人都叫春饼了。就 行，不管它是盘还是饼，反正都是圆的是吧？ 对，反正都是一种食物。 咱们说说春饼啊。春饼呢首先得有饼，但是呢更重要的呢就是那些菜码。 对， 这些菜码其实呢过去呢好像讲究挺多的哈， 对， 这个那个还都挺严格的。但是到现在呢，大家根据各家的口味不同啊，健康饮食的习惯呀，多少都有些变化。那我们来说说重点都有哪些吧，必不可少的。咱先说点硬菜。 硬菜，硬菜呢，就是咱们其实也是随心所欲的，但是呢，有几样呢是必须要有的，像那个。咱们做的第一项是粉丝。粉丝因为什么呢？为什么搁粉丝呢？粉丝它能够吸汤。咱们这馅儿呢炒完了以后呢不能有汤，如果有汤用饼卷上以后你一咬呢底下就滴滴答答的就流汤了。它这个粉丝呢咱们就拿热水给它泡一泡呢，然后呢把它给控干了放在一边，炒完菜以后把这个粉丝往里一掺和完了。第一项咱们这是胡萝卜丝，这些东西咱们这些食材啊这个菜码都要切成丝，韭菜、蒜黄、豆芽菜可以是绿豆芽也可以是黄豆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黑木耳也给它切成丝，剩下的呢就是咱们大家喜爱吃的什么各种肉食，像肘子肉啊，什么那个火腿肉啊，什么那个酱肉啊，还有那个香肠什么的，这些都可以给它切成片儿。像那个肘子肉和这个什么这个酱肉也必须要切成丝。然后呢先把这个菜炒熟了，咱们下菜的这个顺序是这样的，把油热了以后搁上两粒花椒，然后呢咱们炒这个胡萝卜丝，因为胡萝卜丝呢比较不易熟，把它炒熟了以后呢，完了咱们再下那个豆芽菜炒熟了以后呢，我们搁上一点这个生抽，搁上一点生抽呢，搁上一点盐，搁上一点那个鸡粉或者是鸡精什么的，给它翻炒均匀以后，完了把这个蒜黄给它搁在里头翻一翻，最后咱们翘上几根韭菜，如果要是有那种特别嫩的那种薄菜，就是咱们像咱们那个很嫩很嫩的那种薄菜，咱们也给它翘上一点儿。最后呢咱们把粉丝搁在里头，粉丝已经搁里头完了，翻炒均匀以后咱们出锅。如果要是家里要是像有那个会做鸽子的，也可以把鸽子事先炸好了然后再掺在这个菜里头，这是非常吸汤的一种食材，它非常非常吸汤， 所以就得靠那个粉丝来吸那个汤啊。 对，咱们粉丝就是为了达到那个吸这个水分的这个作用 啊。我听见您这菜码里是真健康啊，胡萝卜丝然后木耳丝， 对， 嫩嫩的小菠菜， 对， 韭菜来几根哈， 蒜黄， 重点是蒜黄哈， 对， 还有这个要鸡蛋吗？ 咱们鸡蛋是单摊 啊，有的时候 单摊一盘鸡蛋 哦，别掺和在一起。 如果你要是说我不摊鸡蛋，我不单摊，你也可以事先把鸡蛋摊好了以后，最后再把这个鸡蛋翘在这个菜里的也可以 啊，就尽量别掺和在一起炒。你就是说想在一起吃，也把它分开了，但最好呢就是菜是菜，蛋是蛋，但是卷在一起呢，其实都一块下肚哈。 对，也可以把鸡蛋摊完了的鸡蛋完了。掺在这个菜里头，最后出锅，也一掺和完了就出盘就可以了。 哎呀，就五颜六色的哈，别说吃着了，瞧着都好看哈， 营养丰富。 对，所以说它适合整个春季，因为春季这个菜 对 都是很新鲜的嘛。 对对， 这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必备的卷春饼的这个菜，一定要有这些啊。当然，如果说我们可能有些不太爱吃这个，不太爱吃那个，你可以减。 对， 但是粉丝 对， 粉丝炒什么菜？ 这必不可少。还有豆芽哈。 对对，豆芽，你有的喜欢吃绿豆芽、有的喜欢吃黄豆芽，这两种豆芽你可以任选一种就可以了。 这算一主菜哈、 对， 大盘。 对， 我就记得那个饭馆里有那个叫什么炒合菜，是不是就这样、 就是这个。 哦， 还有一点呢，如果你要是黄豆芽的话，那么你就先把这个豆芽给它变熟了，因为黄豆呢你要做不熟的话它容易中毒。 好，这是素的啊， 素的 咱们该说横的了哈。刚才让阿姨说横的，阿姨直接给拎到素的那儿去了。 对， 咱们说说肉啊，刚才说了肘子肉得有， 肘子肉、 还有什么 什么那个酱肉， 这俩选一样不行。 可以， 也可以， 可以。你要愿意吃，您没中毒可以割一点儿、 就是、 给它切成丝， 但是必有其中的一种， 对， 要那点肥劲儿是吧？ 对对对， 啊， 完了你吃你和菜和肉卷在一起吃，不是香吗？对吧？ 这是肘子肉、酱肉、 火腿 啊， 那个什么那香肠都可以切成丝儿，都可以卷在里头、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奶奶家吃东西还得弄点什么松仁小肚， 小肚更香啊。 也可以 啊，可以 啊， 小肚你就可以不切成丝儿了，切成薄薄的片儿。完了你先把它卷在饼，先搁在这个饼底下，然后上边码上菜。 哎呀，真讲究 啊，那么一卷。 反正我记得小时候吃馋了就叭掰一块儿，就塞嘴里了。就是说这些肉呢，其实跟那个菜一样，最好也把它切成丝儿，这样好卷。 对，好卷也好吃，跟那个菜是一式的。因为咱们菜都是细丝的，几乎。 好。然后就得说点这配料了，其实这个配料也很重要啊，一个是这个酱， 对， 一个是那个得有葱丝儿吧， 这个呀， 嗯， 就是另外一种卷法了，像咱们就跟咱们吃烤鸭似的， 嗯， 就抹烤鸭饼似的、 哦、 咱们把黄瓜切成细条，大葱呢那个葱白呢给它切成就是那个长条的那种丝， 嗯， 从中间破几刀，完了这个还有这个什么，还有这个甜面酱啊，或者是什么蒜蓉酱辣的呀，这都根据个人的喜好。完了先把酱抹在饼上，然后码上黄瓜丝儿啊，码上这个葱丝啊，然后再码上什么这个，像反正你喜欢吃像这个芹菜都可以啊、对吧，芹菜你给它稍微拿水烫一下，然后切成细丝也可以卷在里头，还有生菜什么的都可以。完了卷上以后，然后你再搁上点肉啊什么的，完了就，其实你要是喜欢的，像山东人，就是抹上点酱，卷 根大葱， 哎，直接就那么，哎，咔咔咔的那么一吃、也挺好。 其实还没有什么一定之规， 没有， 就是所有健康的菜，然后卷在这一张圆圆的春饼里面， 对， 一咬。 对， 都是幸福、 有的还卷水果呢， 哦， 像把梨呀、苹果呀什么这个些能切丝的东西，哎，也得卷在里头。 哎，这是个什么滋味啊，咱们尝尝啊。尝试也可以当一下饭后甜品啊。 对对对， 好，我们刚才呢说了一下啊，卷春饼的一些必备的食材啊，怎么把它做成菜，肉的呀、素的呀，包括配料我们都说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饼了。其实啊，这个菜备好了之后呢，这饼要是没烙好的话，哎呦，大煞风景。 对， 我就记得有一次，就是因为我们都不太会烙啊，都得老人在，老人在的时候呢才烙。后来这姥姥奶奶都没了之后呢，这个哈，妈妈的手艺好像不如姥姥奶奶，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会烙的硬一些。还记得有一年呢，就是我妈来不及烙了，我们还在外面买过一次那个春饼现成的，哎呀，那叫一个难吃， 对对对， 就是特别硬。 对， 所以其实还是自家烙的最好。 对对对。 那但是有些人还是烙不好，咱说说怎么烙这春饼啊？咱从和面开始说起啊。来，请叶阿姨说一下。 好吧， 嗯， 这个咱们这个烙这春饼的这个面呢，有几种做法。第一种就是最普遍的，大家伙都会做的，其实就是烫面。咱们把面粉呢放在盆里，然后呢用特别开的开水，完了浇着，用筷子搅着，一边浇热开水，一边搅这个面，给它搅成絮状以后。然后呢咱们在稍微凉一点的时候，咱们把它揉成团儿。揉成团儿以后呢，这时候发现的面不是很滋润，里头还好像有那个疙疙瘩瘩的呀。完了就是这个时候呢，咱们就旁边预备一盆凉水，咱们用手蘸着凉水，哎，慢慢的揣，都给它揣到了，多揣几次，给它揣匀了以后，然后再把它揉成面团儿。揉成面团以后呢，咱们搁在盆里的稍微醒个，十分钟也好，二十分钟也好，咱们哎 这会儿咱们发现面非常的光润了已经。 嗯， 这样呢咱们把它呢放在案板上，用这薄面呢给它搓成那个长条，长条以后呢咱们就给它揪成或者切成一个一个的劲儿，大小呢跟咱们包包的那劲儿差不多。完了呢咱们给它每个团都给它揉成那个圆的圆球状，然后给它码好了以后呢一个一个的给它摁扁，摁扁了以后呢咱们把其中的一半咱们给它挨个给它抹上这个油，抹上油以后呢咱们再稍微的撒上一点薄面， 嗯， 咱们这样呢更好起层。然后呢咱们把那个没抹油的然后盖在这个抹油的这就两个一对两个一对的这么着，咱们然后咱们再给它拿擀面杖摁摁，先横着摁摁，然后再竖着摁摁，摁完了以后呢咱们再慢慢的拿擀面杖给它擀薄了，擀薄了以后到饼铛上咱们就给这时候其实已经是熟的了，因为咱们是烫面，完了这个稍微的底下这一接触饼铛的这个稍微有一点这个变黄，然后咱们就翻过来以后呢完了你就看着这个中间这个气呀、就鼓起来了， 嗯， 只要气鼓起来马上出锅。我反正我的经验好像这连两分钟都没有这张饼就熟了 啊，反正这个怎么给它弄熟了呀并不难哈、大不了就多蒸会儿， 对， 要不然就 完了咱们给它把烙熟了这饼呢搁在一个这个也是搁在盆里头啊，拿筷子支上点儿，别让底下的热气给它那个给它欺了，有时候它出那个热气、但是咱们饼的上面要用一块非常干净的纱布给它投湿了洗湿了以后给它拧干，然后盖在这个饼上。 为什么呢？ 就为了不让它这个饼的这个水分跑了。 要不然 跑 了 以后它就显得干，就显得不好不柔软了。 嗯， 然后咱们就一张一张一张这么烙，烙一张盖一张，来这个纱布一直盖到最后一张，等咱们吃的时候从那个边儿也轻轻的这么一揭，饼就揭开了， 特别有画面感哈。 对， 我们刚才呢是请岳阿姨呢跟我们说了一下整个 这个 烙春饼的过程哈，烫面的还有不烫面的， 有不烫面的、有的朋友就说我就不喜欢烫面的，那完了我也和不好这个面，我也弄不好，那好，那咱们就把这个咱们普通的面粉给它和成饺子面，和成饺子面以后呢咱们也给它揪成比饺子劲儿稍微大一点的这个劲儿，完了给它滚圆了，滚完以后就咱们就跟那个擀饺子皮儿一样，擀饺子皮儿一样，完了都给它擀完了以后呢咱们把每个饺子皮儿就刷上一层油，完了把这个第二张饺子皮呢盖在这个油上，盖在这个刷油的这个面皮上，然后再刷一下第三张，就是咱们就依着往上落，落十几张以后呢完了也是咱们再用擀面杖，就是咱们把边上就刷上油啊，落好了以后把边上再刷上一点油，这保证咱们接的时候好接，然后咱们用擀面杖呢给它擀得薄薄的，就是像你想要多大的饼你就给它擀成多大，这样一摞以后呢完了咱们放在锅里头蒸，给它蒸熟了。 蒸也可以。 蒸也可以，就跟咱们吃烤鸭那个饼一样的。完了你要是说的擀的薄呢咱们揭开了也是那么薄，然后咱们再卷菜。 嗯， 这个吃的一样的。 口感没有什么区别啊。 没有。 好。 嗯。 我们说过了整个做春饼的全过程啊，还有这个菜是怎么做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些细节的问题，还有我们听众提出的一些问题啊。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岳阿姨，用什么面比较好？ 这个咱们就一般的用咱们的普通的富强粉就可以。 嗯。 如果你要是说有高筋粉也可以，但是高筋粉呢它烙出来以后没有这个普通的富强粉那么柔软。 嗯。这位听众问的是，刚才您说和面用热水啊，这个温度大概是多少呢？ 开水。 得用开水。 对，开水必须是开水。 好，这个很重要啊。 嗯。 我刚才 开水是往这面里头浇。一边浇一边用筷子那么搅。 嗯， 绝对不能上手啊，上手就该烫 着。烫 对， 留神烫着。 对， 好，这位听众想问一下，阿姨您做饼是用电饼铛还是用普通的什么锅呀？ 这个呀 咱们用平称就可以。如果你电饼铛来回来得掀盖，一个是耽误时间，另外一个它烙的效果没有这平称好。就咱们的普通的不粘称 就可以了。 哎，一会儿就得，一会儿就一会儿一张，一会儿一张，可快了。 行，还有人问到了油的问题啊，说这个烙这饼的时候油有什么选择和注意事项吗？ 没有，这个一般的像咱们现在基本上都买那个非转基因的油，什么大豆油啊，什么那个葵花籽油啊，还有这个一般的这个素油都可以， 什么油都行哈， 什么油都行，你愿意说的我乐意，奢侈一点花生油更好。 嗯，反正这个油抹的多一点，是不是它那个饼的那种质感就好像要好一些呀？ 不要抹太多，你给它抹匀了就行。抹匀了，把这饼的这个就是需要刷油的这个饼皮上，你给它抹匀了。完了，撒上一点薄薄的，撒上一点薄面 啊。 完了，你再把另外这个没刷油的给它合上。 这跟那个烙普通的饼不一样， 不一样。 普通饼就得油得够，如果不够的话，它不出那层儿，是吧？ 对对对 啊。 不过你要烙普通的饼，你要有技术的话，也不需要太多的油 啊。我是没技术的。好，下面这位也没技术啊。他说：“阿姨你好，我妈呀，以前烙那春饼啊，是又薄又透又亮。 对。” 到我这儿失传了，怎么把这个春饼烙得又薄又透又亮？我总是烙得厚厚的，这个问题在哪呢？ 问题就是你擀得太厚呗。一个是面要和好，另外一个就是说刷油刷匀了，刷匀了以后搁一点薄面，然后你要是说的我特别想要那薄的，你就往薄了擀呀。你擀厚了，可不是烙出来你就是厚的吗？对不对呀、 啊？那要是擀不会擀破了吗？ 这个一般的这个烫面，你要是手法要是， 够 适当的话，你不会擀破了的。就是说你擀的时候，这手啊要，要轻着擀，不像那个说的使劲的往下压着擀，那个可能就擀的就不太好了。 啊，袁阿姨一边说一边 要柔一点， 比划了一下这个姿势啊，你就别看这比划这一下啊，您这是几十年练就出来的功夫啊。 对， 我这一下估计 经验。 反正您大胆的再给它擀薄点，再试试看看能不能出那个效果。反正很多这个做食物大家都有这种感觉，就是头回生二回熟，慢慢的就积累出经验来了。 对对对、咱们就是经常操作，经常做，一回生两回熟三回你就是师傅了。 师傅，徒弟给您请安了啊。这位想问一下，还是说到了面粉的问题啊，就是刚才您提到了富强粉，也提到了饺子粉，说这两个哪种更好？这个也不分哪个好不好吧？就是 不是你分你做什么？ 对，一个是烫面的，一个是就是普通像做饺子是那种。 像咱们做这个薄饼，就是春饼，就一般富强粉就足以了。完了，这个饺子粉当然是包饺子最好了，对不对？高筋粉像咱们这个也是包饺子呀什么的这一类的 啊。我刚刚听您说应该是这样的，就如果是您是烙的话，就是最 好 富强粉， 如果不是，如果你像咱们如果要烙普通的大饼，那个是最好是标准粉或者是全麦粉，那个最好了。如果你要是说烙这薄饼，咱们普通的富强粉就可以。 好，那如果是蒸的话呢？ 蒸的话就那个高筋粉都可以 啊。好， 那都可以。 说到蒸饼啊，有好几位听众问到了，就是如果用蒸的方式啊来做的话，那么上锅蒸的时间是多久？凉水蒸、热水蒸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这个是开水蒸，开锅以后完了把它放上蒸15分钟就可以了，而且得看你这个饼的这一摞的薄厚。如果你要是特别厚，肉20多张，那你就得多蒸会儿，对不对呀、啊？如果你要说10几张，那有15分钟足以。 哦，这个得落这么多层呢？ 对，人家有的就是，人家有技术好的，就一下蒸的挺厚挺厚的。但是我呢，如果你的锅要是大的话啊，你可以给它分成三份，三等份那么放在里头。如果你要是小锅，那你还是就是说少蒸几层吧，蒸个十几层拿出来，然后再蒸另外的那些。 好，这位听众说他烙的这个春饼啊总是不够软，是不是跟他用的水不够开有关系呢？ 对， 刚才袁阿姨说了啊，一定得用开水。 而且呢，这个咱们这个烫面以后的揉成团的这个面团也不要太硬，而且但是呢也不要太软，咱们是中等适度， 就像一般的，就像咱们馒头面就差不多了，那个硬度就可以。如果你要是太硬，那当然了，它失水分了，它那个柔软度就差好多。 嗯嗯，好。好，我们基本上这个关于做饼的问题啊，都问的差不多了。还有几位听众呢，问到了菜。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炒的这个菜，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岳阿姨，蒜黄好炒吗？之前没有炒过。 咱们如果要炒蒜黄的话呀，最好是用这个瘦肉丝炒。 嗯， 把这个里脊肉啊，或者是纯瘦肉啊，咱们切成细丝以后呢，拿那个玉米淀粉和这个蛋清给它抓一抓，抓完了以后，完了你就是说上锅炒的时候啊，先炒这个肉丝，炒完肉丝以后呢，然后你放着这个，咱们就先把调料搁在里头，酱油啊，什么盐呐、啊，什么这个鸡精或者味精什么的，你搁好了以后，最后撬这个，把这个蒜黄给它撬在里头，哎，翻炒几下就出锅。如果你要炒老了呢，就软塌塌的， 就是水不拉几的， 水了吧唧的，就没有挺劲儿了，吃的那口感也不好。 嗯， 这跟韭菜稍微的好一点，韭菜是出锅，你放在锅里一翻，翻两翻马上就得出锅。 哎呀，说到这些菜，感觉好像春天就已经在眼前了， 对呀、 啊嗯， 对。 不过刚才呢，我们说的是这个炒春饼用的这个菜，其实呢样儿比较多，什么又是胡萝卜丝啊，又是蒜黄啊，又是嫩菠菜呀、啊，又是豆芽菜呀、啊，所以就没有必要每样弄好多，它就是每样有一点儿，然后把它跟粉丝炒在一起弄一大盘， 哎、就 够使了、啊。 看家里的人口吧。 对，咱们叫撬 是 吧？ 对， 有些东西是要撬一点进去的哈。 对对对， 嗯， 完了那个像那个这个，如果你要是说家里人口多，也不要一大锅全炒了，你就分个两次、三次那么小炒 啊、 哦，这样炒出来菜，哎，质量。完了吃的那个颜色呀色香味儿全都有。 好，说到炒粉丝啊，这位说阿姨为什么我每次炒那个粉丝总是粘的。 粘的是可能一个是你煮的大份了，煮的时间太长了。你像这个呢，一般的像咱们这绿豆粉丝呢，你给它搁在开水里头泡一泡，或者是呢你在凉水里头呢煮的时候，你它一开锅你马上就端下来，端下来以后放在罩里用凉水给它过利索了 就可以了哈， 就可以了。 好、 嗯， 这位炒的是黏的，这位炒的是干的。我炒 这个都是，这都得掌握一定的力度 啊。说我炒的粉丝怎么老是干巴巴的呀？是粉丝的问题还是我手艺的问题？ 手艺问题，这绝对是手艺问题。 只要这个是粉丝，只要您挑对了的话，一般都是手艺问题。 对对对对，你像说，如果你要是说炒蒜黄，说我想翘上点这个粉丝，你就是把这肉给它煸好了以后，然后呢你把这个粉丝先搁在肉里头，放上一点开水，先让它，哎，这个粉丝先吸收一点水，这就不干了。最后撬蒜黄。 行，这都是技术活啊， 都是经验。 好，到这里，好吧，到这里呢，我们第一时段的服务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那么进入第二时段的时候呢，我们将继续呢，请岳阿姨呢和我们说说其他面食的一些做法啊、 嗯。 还有很多听众问到了什么饺子呀、烙饼啊，包括春卷之类的啊。 嗯， 那我们第二时段继续为您服务，一会儿见。 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悦波。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在城市广播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播出，欢迎大家锁定 FM 107.3 AM 1026，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橄榄油，我只爱欧丽薇了。 我的笨了。 橄榄油，我只爱欧丽薇了。 我的笨了。 橄榄油，我只爱欧丽薇了。 我的笨了。 吴裕泰新春促销，满额送惊喜，忘年约花茶就选吴裕泰。 大家好，我是王月波。过年的时候，先把家里的孩子都拉到一个群里，把您自己的孩子也拉到这个群里头，把他们的家长也拉到这个群里，这样发红包的时候，自己和自己的孩子能多抢点。 腊月27，北京电台2018春节特别节目，现金红包大派送，海量红包抢到手软，叫上家人一起锁定北京电台，欢欢喜喜过大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就想感谢我，持续帮助别人。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皇城根下，大街小巷，车来车往，匆匆忙忙。抬头望望，回头瞧瞧，对生活喊声暂停，发现片刻的美好，主动让座的红领巾，无私奉献的活雷锋，你可曾接受过他们的帮助，感受幸福？你是否也渴望助人为乐，变得阳光？让帮助传递 FM 107.3，京城帮帮团，帮帮帮帮。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面食达人岳阿姨。岳阿姨你好。 你好。 嗯，每次呢岳阿姨来呢，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关于面食的问题啊，那听众朋友们呢也提出了不少，我们来一一回答。这位听众啊，特别早就发来了信息，写的特别长，他说我最关注的呢是蒸包子和蒸发糕这两种，主要呢就是想问一下啊，第一问题好多啊，一发面的时候水温是多少？一般呢我用的是常温水，然后呢这个就发黏，跟胶皮似的，搅都搅不动，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是面和水的比例，如果是用老肥发面的话呢，发多长时间合适？我们先说这两个吧。 好吧，我先说这个老肥发面，因为我特别擅长老肥发面，我是常年累月的吃发面都是老肥发面，从来很少使酵母。这个如果你要是冬天发这个老肥发面的话呀，你要是在这个暖和的地方，像靠近暖气啊，或者有太阳晒的这个地方，你发完了以后放在这个温暖的地方，你差不多吧，我认为两天才能发得特别透。像这个如果你要是用这个水直接使酵母活的话，这个水温要在35度以下，30到35度，别太凉了，太凉了它不容易发起来，太热了呢容易把这酵母菌给它烫死，然后呢也是发不起来。它这个如果你要是用酵母的话呀，咱们这个绝配啊，这个绝配就是要加一点白糖，白糖跟酵母是好朋友。如果你要缺了一项呢，它可能就是发的这个力度就少好多。 所以每步都挺关键的， 每步都挺关键。 嗯，这是老肥发面啊。还有他就是问到发面的水温是多少，他用的就是温水，但是就发黏。 他这个温，刚才我说了这水温了，水温就是这个，如果你使酵母的话，就是直接就是35度最合适了，体温跟人体的体温差不多就可以。 好， 另外一个，如果你要是使老肥发面，当然咱们有那个面肥了，面肥呢，你也是用30多度的水把它化开以后， 把它那个看你的面肥多少啊，如果你面肥要是特别多的话，完了你直接就可以揣面，就可以和生面，就可以给它和好了以后呢，给它放在一个那个热的地方给它发酵。 嗯， 如果你要是说面肥特别少，那你就用那个体温的水37-38度把它给它化开了以后，然后和上面。但是这个发如果在冬天，我认为最少得3天。 哦，这样的哈，跟 夏天不碍事，夏天早上起和中午就可以那个蒸了。 哦，跟大环境的温度也是有关系的， 有特别有关系，而且跟你面肥多少有关系。 好，说到老肥呢，有几位听众问到了岳阿姨啊，什么地方能搞到老肥呢？ 这个老肥呀，一般的都是像我吧，就是常年累月的使完了，然后我就搁在一个瓶子里头，完了使完了留下一点根儿。留下一点根，然后再兑上新面，再兑上新水，让它再接着发酵，下次再使，使完了以后呢再接着发酵。像如果你要是没有老肥的话，你可以呢去这个超市啊，或者是这个卖这个馒头的地方啊，你买一个生面坯子，生面坯子你拿回来以后，你就给它盖在一个什么容器里，给它盖严了，盖严了以后过2-3天它就发了。你一闻见有酸味儿，这就是老面肥了。 然后怎么保存呢？ 怎么保存？像冬天吧，发好了以后，说我暂时不用这个老面肥，我给它放在冰箱的冷藏室。夏天也如此。夏天如果你要是说，我发好了这个面肥，如果我要是长期不用，说有半个月我都不用，那就给它搁在冷冻室。你使的时候，然后你再给它拿出来就可以了。 好， 这个不能让它酸臭了，老是闻着是甜酸味儿，这个发出来的面才好吃。 这味儿也得对哈，可以酸，但是不能臭，臭了就坏了。 对，臭了就给它倒了， 重新再来一次。 重新再来，对。 好，这位问的是，和面的时候啊，是用小苏打还是用碱来中和？ 哎，这个我可以回答。这个如果你要是发面发的那个，我本人呢是长期使小苏打来使碱。为什么呢？ 当碱使哈。 当碱使，因为小苏打也是碱性的一类。它为什么说我用这个呢？它是小苏打既有去酸的作用，又有蓬松的作用。像咱们如果要蒸窝头的话，咱们是抓的是小苏打放在这玉米面里，绝不会抓一把碱面搁在玉米面里的和面。你搁碱面蒸出来的窝头是死硬死硬的，如果你要用小苏打蒸出来窝头是暄暄腾腾的，这就是区别。 嗯，好，这位听众的问的是蒸的问题啊，就是他自己蒸的这个面食啊，蒸出来呢老跟烧饼似的特硬，他说这是冷水上屉呢还是热水上屉呢？ 你分你是什么哪种面，如果你要用酵母活出来的发面，那你就是冷水上屉；如果你要是老肥发面，那就是开水上锅。 嗯，这是有区别的啊。 有区别的。 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问题啊。这位问的是怎么不粘锅的问题，他说如果不用屉布的话，怎么可以让那个东西不粘锅？ 不粘锅，如果你要是有那个，咱们都得码在屉篦里头，就那个篦子，你可以刷上点油就可以， 哦， 就可以不用屉布了。 对，还有就是我们有时候在外面吃饭的时候，要一些蒸的东西，看它底下会垫一个什么胡萝卜片儿 啊，对， 什么片儿， 你可以使那个什么，可以使像咱们夏天要有玉米皮儿，老玉米的皮儿。 哦， 你可以给它使，也可以蒸出来那味道也挺好。像有的是那个，用什么白菜叶啊，什么这都可以， 都可以哈，就是把它隔离开就行了哈。 对，反正是，但是白菜叶水分大点儿，蒸出来怕它塌底儿。 好， 看分你蒸什么。 那蒸什么可以用白菜帮子、白菜叶当底儿呢？ 别用白菜帮， 白菜叶 最好是用白菜叶。 嗯，没有浪费哈。 啊，对。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请问一下嘉宾，做饺子用饺子粉和富强粉哪个好呢？ 这俩都可以，但是呢这个富强粉呢它的筋力比这个饺子粉要差一点儿，差一些。如果你要是用这个，说我想用这个富强粉，我让它这个饺子利利索索的不粘不粘，这个呢咱们就是和面的时候搁上一个鸡蛋，和出来那个面，煮出来那饺子就比较利索。 饺子粉呢，当然就是包饺子使的了。 嗯，就是如果可以的话，用饺子粉更省点事儿吧，应该。 对，用饺子粉更省事儿。 因为它给你配比 好。如果要是没有饺子粉呢，完了你就用这方法。 嗯， 试试吧。 好的，哎呀，咱们今儿这节目就是提前有点年味儿哈。 嗯， 那顺口溜怎么说来的？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 对， 23糖瓜粘，24是个吧？扫房子是吧？ 扫房子。25是什么来着？ 二十做豆腐是吧？ 做豆腐。 26什么去割肉哈？反正我就记得是28。28发面，29蒸馒头， 对， 然后什么30晚上 守 一 宿， 对 对 对, 对， 然后就初一饺子，初二面，初三什么烙饼摊鸡蛋，哈， 对对对，咱们这过了腊八，哎，就是各个节就接踵而到了。 我们这顺口溜里今儿全都提到了哈，又发面，又蒸馒头， 对， 又做饺子， 对， 又做盒子，还烙饼卷鸡蛋啊。说到烙饼啊。刚才我们说的是春饼啊，这位问的是烙饼，想问一下阿姨，烙饼我怎么烙的这么硬啊？是油搁少了吧？ 不是油搁少了， 不是油搁少了。 第一个也是面的问题， 嗯， 咱们和面呢必须要和的比较柔软， 嗯， 比饺子面呢，反正是要比饺子面要再软三分之一。完了，你那和的面呢，哎，你拿手往起一滴了，哎，整条能滴了起来。但是说呢，不是说那种固体的那种样子，一定要把这个面和软了。和软了以后，这个醒的这时间很重要。如果你当时要和完了面，你马上就做饼，这个效果不好 啊， 就跟人似的，没休息好，他干活就没劲儿。 你得让人睡够了， 哎，对对， 醒够了是吧？ 休息够了，你揉了他，和了他半天，他那筋力都在一起，哎，集合着呢。完了，你就给他让他。哎，松散一下， 嗯， 然后这样呢，我们给它做成劲儿以后呢，拿擀面杖给它擀开，擀开呢，咱别擀得太厚，基本上要是擀薄一点儿，完了刷上油以后呢，放上盐，这样呢，咱们我教你们大家伙儿一个方法，就是擀圆了以后，或者你给它擀成长方形，你给它切成三等份的那个条， 嗯， 完了你把这三个条呢落在一起，落在一起，从你这个或者左手或者右手啊。哎，你慢慢的一点点往上卷，卷到最后以后呢，你给它把这个这个头的部分你给它包一下， 嗯， 完了你给它攥紧了，摁完了以后，你一边卷一边抻，一边卷一边抻，这样这个时候这个面层就相当的薄了。 哎呀， 肯定你烙出来的饼，哎，特别特别的词儿多。 是，就我这二把刀啊，听您说这个我都听明白了。其实就是为了那个词儿出来， 对， 更分明， 对， 是吧？ 对， 太好了。 我在那个饭店，就是他们做那烙饼，大家伙儿都喜欢吃， 嗯， 就是这么做的。 把这个大面皮儿啊，一切三等份儿、 嗯， 落在一块儿、 哎， 给它包起来，哎、然后再去摁成一个大饼再去烙、 嗯。就是卷的时候，卷的时候很重要， 哎、 一边卷一边抻，一边卷一边抻。 这是苑阿姨放大招了啊！一般人我都不告诉他。 一般人他这个做这饼，他没有这个步骤。 嗯，所以这都是经验积累 出来的，都是经验经验、 嗯。好，咱们说点这个啊。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啊，蒸玉米面发糕怎么做？还有玉米面贴饼子怎么做才暄乎？我做的特别硬。我这个二把刀给您判断一下啊，为什么特别硬呢？ 嗯， 油放少了。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哈。 嗯，咱们这个我先说贴饼子，贴饼子也是我非常拿手的这么一个家常食品。 又问到地儿了啊。 对，我呢做贴饼子呢特别那什么，大家伙都爱吃，不爱吃糙粮的，不爱吃粗粮的，他们都爱吃这贴饼子。第一个，如果我认为你如果要是家里有那个剩粥。小米粥啊，大米粥啊，这一类的，使它和面，贴出那饼子特别喧腾。第二个，咱们说这个黄豆面是玉米面的绝配。如果你要是一水的黄豆面，那个它不是那个玉米面，那个你和出面做出食品，比不放这个黄豆面呢，那就难吃。 必须得搭着来。 必须搭着来。 嗯， 必须这个有玉米面。你要想蒸窝头也好，蒸团子呀，什么做贴饼子呀，你必须要搁黄豆面，完了搁上黄豆面，搁上小苏打，你都和匀了以后，用剩粥来代替水，你和的，哎， 一攥攥成团了，完了你是贴饼的也好，是包那个团子也好，蒸窝头也好，那个相当的松软，烙出来可好吃，烙出来那贴饼子可好吃了 啊！您说这个蒸窝头啊，现在咱们吃这个窝头呢，是为了多吃粗粮，是为了健康。但过去那会儿困难时候，那没别的吃，那就只能吃那玩意儿。 对，那时候就别讲究了。 所以那会儿他那个窝头就是那种干干巴巴、硬邦邦的， 对对对， 没有现在这好吃，他不掺和这么多。 对， 但现在讲究了，就即便您家里人想忆苦思甜。他也得掺点那个黄豆面，是吧？ 对，黄豆面、黑豆面都可以， 好， 凡是豆面都可以。 好，这是烙贴饼子啊，掺点东西，您这就喧乎了啊。 还有一个，烙贴饼子，如果你家有剩的芹菜叶儿，千万别扔，把它洗干净以后，完了揣在这个棒子面里，再擦上一根胡萝卜丝，一根胡萝卜擦成丝儿，完了搁上一点五香粉，搁上一点盐，你揣在这玉米面里，你烙去吧。那出来那贴饼子甭提多香了。我这么烙的贴饼子我送给亲朋好友，他们都当点心吃。 哎呀，什么时候我们这广播也跟这个看电影能成五帝的就好了，带香味儿的啊。好，这是说了烙贴饼子啊。还有问到这个就是蒸玉米面发糕，这也是我们这里面常见的问题。 对对对，玉米面发糕有老肥发面，也有这个酵母发面。咱们老肥发面呢，就是也是提前把这个白面一半，就是二分之一，这个玉米面二分之一，就是一比一的比例，给它和好以后，用这个老肥，和匀了以后，完了你就搁在那个暖和地方也是发酵，发酵，好比说它发酵成一倍或者一倍半那么大，这会儿就已经发酵好了。发酵好了以后呢，完了你再把这个黄豆面揣在里头，揣在里头，完了使上小苏打，小苏打，完了你自己凭经验啊。你给它抓匀了以后呢，你闻闻，哎，有甜没有酸味的，有甜丝丝的那种面香味儿。哎，这个就是基本上就是时间时好了。我告诉大家伙儿一个经验，就这一团的面，你撒小苏打的时候，就用手捏着小苏打，薄薄的把它这个面的这个一层都给它，哎，都给它撒匀了，然后用凉水拍拍，这么你抓出来这个面，基本上这碱是合适的。蒸出来就是比较那个什么，就是不酸，而且呢也比较起发。 好。 这个发糕也是基本上也是那个开水上锅。我再告诉大家伙，如果你蒸发糕的时候，别让它整个的这一团面都拍在这个篦子上。你最好给它分成三团啊，或者两团，让它中间有缝隙。和的面别太稀。这个咱们老肥发面的这个丝糕别太稀，就让它能成团儿，然后你给它分两团三团，你给它搁在这锅里头，用筷子给它扎着，扎着眼儿，上头码上枣啊，码上那个什么葡萄干什么的这一类的，反正你愿意搁什么搁什么，这锅料蒸出来以后，哎，就挺好的。 对，就是前提我们这糕成型了，上面爱撒什么、爱搁什么，就看您自个儿的口味和喜好。 哎，你愿意搁红糖的。 也可以， 你再抓上点红糖、 都可以、 哎，都可以。 这位听众啊说，嘉宾阿姨好，我每次烙饼呢都特硬。刚我们也有听众提到了这个问题啊，跟和面有很大 关系 哈。 和面 对 一个烙法， 对他后来是怎么做的呢？他说我这个用电饼铛，我烙不熟，然后我就用烤箱烤一会儿，得就变硬了，怎么回事呢？ 咱们这个用电饼铛其实烙饼特别好。反正我使这小电饼铛啊，我烙饼啊，一个是省事儿，另外一个就是说不用说老看着它。我把这饼搁在这个电饼铛上以后啊，刷上一点油，搁上以后呢，把这饼皮完了呢，别用它上盖直接的那个盖上，用它那个旁边就咱们有的那个赠一个盖儿，先让它那个。先用这盖儿把底层给它烙出嘎巴来，然后翻个以后，然后再把上边这个电饼铛的上盖再盖上，一会儿你看吧，烙出那饼来特别特别好，特别好，真是的，外酥里嫩的。 对，所以您再重新尝试一下，别不熟就搁烤箱，搁烤箱里肯定一会儿就硬了。 烤箱不能不能烤烙饼。 好，那这位听众想问的是他的老大难问题啊，他说外面卖那包子呀怎么那么喧乎啊？他是不是用了泡打粉呢？ 他说我这怎么就不行呢？ 对，他这个你在用这个酵母粉的时候，他肯定是得搁上一半的泡打粉，是无铝的。咱们现在外边超市都有卖无铝泡打粉，这你放心吃，这个没有关系。然后抓上点白糖，抓上白糖你和好了面以后，你包上包子以后，你这个先和完面以后得有醒发的时间，醒一个小时或者四十分钟，你看那面起来了有蜂窝了，然后你再操作揉完了以后，你包上馅儿，搁上凉水锅里以后，你再二次醒发，半个小时完了，你看这包子又长个了，这会儿你开火你蒸，蒸完了以后呢，你好比是蒸十五分钟或二十分钟，蒸熟了以后关火以后五分钟别揭锅盖，再焖五分钟，然后你再打开，这个包子肯定特别好。 嗯，其实咱们做这些面食啊，甭管是烙饼啊还是蒸包子什么蒸馒头啊，就是总会有一些吃不完剩下， 对， 但剩下之后你再拿出来热呀溜啊，有的时候就容易弄不好，就不再是那个味儿。这里面有没有什么技巧呢？ 有，好比说你剩了包子了，完了你搁在平撑上，你放上一点点油，完了把这包子码在这个撑上，然后呢你用那个中小火，完了你碰上点水，就跟咱们做水煎包似的，你碰上一点水盖上盖，你等一会儿它开了以后慢慢慢是水分没了，完了你再拿出这包子来，底下是又焦这个上边的包子又软和， 哦， 这么吃。 好多人都是拿微波炉这么一转， 哎，微波炉 那个效果不行， 而且你要是再蒸一遍呢，那个味道就跟原来 的 味道不一样 了，所以最好的方 式就用这个煎的方法。 那烙饼呢？剩的烙饼呢？ 剩的烙饼，如果你要是不想再吃的话，你就给它切成丝炒啊， 炒烩什么都行。 哎，对，熬烙饼、炒烙饼、炒饼、熬饼。完了，如果你要是想说我还吃这个烙饼，那你也是放在平撑里以后，搁上一点点水，让它这个水分，到了饼里以后，然后再给它烙焦了，这个就好吃了， 就好吃了哈。不过这个，二回的总是不如头回的这个， 对， 总是差点意思哈。 都是一样。 好，这位听众呢问的是，他包的菜团的那个皮儿啊，老是有薄有厚。请您给指点一下。 就他在这个上面兜这个兜这馅儿的时候，要从底下两个大拇指，要往下摁这个馅儿，一边往上兜这个面，一边往下摁这个馅儿，基本上这个馅儿都可以匀。 哦，那这还是技术问题哈。 说我包这个包肯定是底下厚上的薄，你就往下摁这个馅儿，一点一点的，两个手，两个大手指头，一边包一边转圈，完了，一边摁这个馅儿， 好， 这包出来肯定是特别什么。 原来一边说一边比划，一边比划。我看外面人包这个的时候，我看到过，就是这样的。 对， 反正也不知道怎么弄，就那一个东西在他手里面，一会儿就成一团了。搁我手里估计不定成什么 样。那人家是熟练工了。 好，那时间关系啊，我们还有听众问到了春卷儿，怎么做春卷儿？首先是怎么做春卷皮？ 春卷皮一般在咱们家里操作比较难。这春卷皮咱们要把这个面呀和得软软乎乎，然后在这个锅里头一滚，把这个面团拿出来，底下那一层薄薄的那个面烙出来就是春卷皮。这一般的咱们没有必要这么做，咱们第一个还是用那种饺子皮儿的那种方法，给它擀得很薄很薄，要就用饺子劲儿，完了给它擀得很薄很薄，刷上油啊，完了给它也是给它蒸熟了，蒸熟了以后完了薄薄的，然后你用它包上馅儿，然后再过油一炸。还有一个就是超市里头卖那种春卷皮也可以使，但是它那个就是好像比较硬，你上锅里头啊，在这个开水锅里稍微的让它蒸它一两分钟，让它回回软，然后拿出来以后晾凉了，然后再包馅儿再炸就可以。 好，这位听众问到的是烧饼问题哈，刚才我们都说烙饼硬，他烙这烧饼也硬，这是什么问题呢？也是面的问题吗？ 不知道是什么烙， 烤箱。 哦，烤箱烤。它也是面的问题，一个面的问题，一个操作的这个经验吧。这个把这个面，把咱们普通的这个烧饼面必须用这个标准粉，像这什么富强粉呀、什么高筋粉都不可以。这做出来肯定硬，把它和软了以后放上一点小苏打，完了把这面和软了以后，然后你醒了以后呢，然后给它擀薄了，擀薄上这个